好嘅下午，咁有我拖低节目质素嘅曱甴屎 Raymond Wong， 有我真 B C， 我拖得更加低，所以我系曱甴屎都不如 屌老味，冇，即系我哋系两个最多劣评嘅主持人啊！即系呢个节目，即系最 紧要系闹人啊嘛。 啊，唔紧要啦，冇所谓啦。我哋劣评多咁啊，劣评多都有劣评多照做啊。今日暂时得我哋两个人，因为其他嘅朋友咧就即系都好忙啊，本业太忙，咁啊得我哋两个得闲少少，咁啊可以同大家吹下水。咁啊，我哋之前系咪讲过呢个杨岳桥嗰单嘢啊？我哋而家又再讲一次咯，因为老恩咧，恩新港先生咧就喺佢嗰个节目嗰度回应咗我哋，咁啊，即系佢回应得几过瘾噶，因为佢我肯定佢有听嘅，因为佢连我讲嘢嗰个语气咧都学捻埋，咁样讲一次，咁当然啦，即系阿萨华苏喺隔篱，而家又会抽称下啦，又话我哋讲嗰啲系冇逻辑啦， 咩逻辑啊？ 佢话我哋佢阿恩生同佢做节目咧，即系都我因为我哋咁讲嘅，佢恩生同阿牙刷苏做节目咧，都系即系如果以严格嘅物通非类原则咧，佢都系有问题嘅。咁 点解？ 阿牙刷苏唔系我哋讲噶嘛？呢个系点解？因为这个牙刷苏代表了这个破坏泛民团结的白票党。 嗯。 即是这个白票党的问题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嘛。即是在我们的眼中可能是敌我矛盾嘛。即是他们是。 恩生不是这么觉得呢。恩生觉得是。 你说。 恩生觉得我哋先敌我矛盾咧， 唔系，恩生佢又话我哋系好兄弟啊，话我哋呢个台系佢嘅好兄弟。 哦，佢可能又以为我哋系 Tony 嘅。我再讲一次，我哋编辑自主啊，冇乜鸠都入阿 Tony 所啊！屌啊，死我！我哋乜嘢都系编辑自主嘅，吓、啊、为佢辩冤谤白系咪？嗰句话你就吓。啊 不过 冇入大肥同埋 Tony 数，我哋讲嘢咧系冇同佢哋完全冇同佢哋商量过嘅。之前讲咩 topic， 有时会有好少，因为嗰、那个因为时间限制 ，time is limited， 所以咧我哋就砌下个 run down 点样先至可以喺有限时间入边砌晒啲嘢出嚟，就咁简单啦。其他就冇乜。 大肥直情冇插手我哋嘅喎。因为大肥不是我们这边的精神领袖来的。Tony 先是。即虽然说精神领袖，精神领袖是不会知道我们自己搞什么的。即他都是要事后才会知道我们搞了什么的。好像之前我们讲过没什么力量的组织，即他是之后才知道的。所以没办法的这个。Tony 呢他自己呢也都很强调呢叫我们不要再讲这个。这个没什么力量的组织和这个白票党，即是他自己都不是这么想讲。不过他都忍不住啦，当然之前有一集特备，即是星期二得到的特备，他都讲了白票党的问题啦。那回去恩生先。那即是在我认识啦，这个恩生港先生啦，就即是好人。即是他看所有人呢都是想他好的方面去想的。 以善良的眼光去看。 即系好似佛印同埋苏东坡嘅故仔，即系好似苏东坡咧就见到每一个人都系一督屎，因为佢自己系一督屎啊。咁佛印咧就见到每一个人都系一尊佛，因为佢自己一个佛。咁可能喺我哋嘅即系呢个低层次嘅角度咧，就系我哋见到所有人都系屎，尤其是牙刷苏。咁我哋可能都系因为我哋系一督屎，所以先见到佢系一督屎。是吧？ 哦，咁我不嬲都好认同呢句话，因为有啲人成日笑佢啲大陆亲戚系或者大陆亲友系人渣，系可笑人渣啦。但系咧呢啲咁嘅人咧，我系咁谂啊，即系如果你唔系自己啲人渣可笑咧，你就唔同呢啲一齐玩嘅。Sorry。 咁即係嗱，咁我係一督屎啦，咁冇告诉啦，所以见到阿刷苏都係一督屎啦，咁 都系好正常嘅。咁阿欣生咧就唔系，欣生就觉得佢系啊，即系见到阿牙刷苏好似见到尊佛咁。屌你咪，因为阿欣生都系一尊佛啊嘛，佢嘅修为够啊嘛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听达赖喇嘛， 即系乜柒人都系兄弟啊，所以佢叫我哋做好兄弟，因为其实就系、是、因为佢个人咧就当好多人都好兄弟嘅。不过咧，有啲人咧就当捻咗系佢系契弟，即系好似某议员咧，几年前咧就系用佢嗰个牌头，用阿欣生嗰个牌头去选立法会议员。屌老尾，好似选捻咗立法会议员之后咧，好似唔捻识嗰个组织咁噶，我亦都冇揾阿老欣嘅，即系我听呢个江湖传闻，系嘛？其实而家就应该快快脆脆啊！老欣同嗰个议员去饮餐茶，影翻幅相，打翻张卡，摆翻上 Facebook 咁样，即系大家即系辟下谣啦。因为市面上留言咧就系话，嗰、那个议员咧打完斋就唔要和尚，阿老欣咧嘅热面孔咧系俾嗰个非常冷酷嘅冷屎忽对捻住咯。 但系咁讲啦，即系嗰个议员咧都系学佛嘅，咁佢好似啊同阿欣生稍微有些少差距。欣生系当咩人都系佛啦，咁其实都啱嘅，咁啊都系众人皆佛咧。其实佛教理论都咁讲嘅，都系你嘅老师啦。咁但系嗰个另外学佛嘅议员咧，学动物嗰个议员咧就好似。对自己阵营嘅人咧，就成日单单打打啦，又话人哋做得唔够啦。咁咧，其实我觉得阿欣生咧都系比较善良啊，对呢啲嘢都系睇，好似都睇唔到咯。 嗱，我觉得阿欣生话阿即系其实我哋嗰次节目讲得好清楚，欣生话阿杨岳桥系捞家仔，其实我哋100%同意，我哋讲过嘅，即系有啲人又不断扭曲我哋讲嘅嘢啦，即系我哋唔系无条件撑杨岳桥噶。杨岳桥佢呢种性格，即系舐下舐下，每边都舐啲。喺而家呢个泛民嘅困境里面咧，其实系有作用啊！呢啲人，如果好似我哋呢啲人咁样咧，即系见到人哋冇听节目、扮听节目，我哋就梗系屌佢老母啦。咁如果喺同一件事喺杨岳桥身上，佢梗系唔会咁做啦。佢梗系笑笑口，我哋会听你嘅意见噶啦，我会好好研究一下。佢一定系咁讲噶。是不是其实这些门面功夫我们都懂做。不过呢我们就不屑做这些东西的很多事。但为什么我们说杨岳桥做这些东西是正确呢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今时今日呢现在那个抗争形势是很恶劣嘛。你是要团结大部分可以团结的人嘛。即是好像之前讲的那个议员。佢唔可以团结大部分嘅人㗎喎。点解呀？因为佢见到泛民嗰啲人，佢就屌鸠人哋，话人哋冇落力参与抗争㗎嘛，冇落力参与议会抗争㗎嘛，咁点得啫？你屌鸠人㗎，人哋 唔够拉布落力囉，佢哋就话 係 呀， 拉 布唔够落力囉。 拉布唔够落力，冇而家未入泛民，未进入打仗 mode， 喺01嗰度讲过好多次喺嗰个议员，即系唔系一次呀条友。咁但系呢，如果你咁样不断咁指责人咧，人哋系唔捻会帮你嘅。有事嘅时候，即系我哋做节目求其噏下咁啊，梗系冇所谓啦。我又唔使好似阿杨岳桥咁捻大方嘅，我自己都做唔到，老老实实。我系佩服佢可以请建制派嘅。其实、 啊、我得噶，我真系得。 你得啫，但我唔得啊嘛。如果你得，你我都知道你系得啊，因为你根本就冇回应嗰啲留言啊嘛，系咪先？ 我回应嘅话，我都系同你一样，屌佢老母噶啦，都系。 咁即系你， 其实我一 呢系就回应啫，一系回应就屌佢老母噶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因为咪会之前会讲少少啦，铺啲 link 啦，即系以前我系好赞成老师去走柒死嗰啲人嘅。啲人话，即系成日笑鸠佢啦，话佢啊，嗱而家就鸠你啊，咩，我好捻赞成，对唔住，我出身唔好啦，即系可能系，即系可能系啲 黑社会养大屌， 我阿爷啫，即系又吸收咗呢啲 唐人街嗰啲落閘啦，即係有啲人覺得嚇，所以雖然好多人都係講英文嘅嚇，唔係陶傑話，即係講英文高級啲。我好多親戚都係唔撚識中文嘅嚇，咁咧有時候咧覺得咧有啲烏蠅咧應該打撚死佢先得。 咁我都 係，因為其實咧好撚煩啊，有啲即係我其實我理解啊老師當時點解要就鳩死嗰啲人，點解你咁撚煩？我而家一次過即係都係純發泄啦，當然佢咁嘅年紀又唔需俾面。嗰、那個議員的、叫做娛樂事業上的拍檔係嘛？應該講話咁唔需要俾面佢咯。咁我都覺得係啱嘅。咁啊，欣生話我哋吹蕭邦。咁其實我都承認喎，因為我哋成日用翻老蕭嗰套價值去屌柒翻老蕭啊嘛。咁其實我哋係將老蕭嘅價值係用到極致喎，即係 apply to。佢做錯啲嘢，我哋都係用翻老蕭 standard 屌出翻老蕭喎，所以我係成日我係吹蕭邦喎。 係啊，同埋即係我哋成日我哋最早講啦，其實我諗網台界就係、是、老蕭佢一開始自己搞呢個迷米台嘅時候，佢就話呢個迷米係知識嘅傳承啊嘛。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啦，咁而家就係變撚咗性知識嘅傳承啊嘛。屌老味，咁係即係我嗰陣時 四十幾萬個 view 喎、啊。 其实点解讲四十几万个 view 咧？就系佢嗰个台咧有几段咧，即系关于奶閪嘅片啊。咁 系， 咁啊系几条女讲嘅，坐喺度讲奶閪系咪可耻咧？咁有四十几万 view， 系劲过老萧任何一条最新招积嘅。 最犀利咪卅几万 view 咯，佢咪讲脱欧嗰啲咪卅几万咯，最叻咪嗰个次咯。 即系平时嗰啲，但系你睇翻佢平时嗰啲。 五六万咯 ，view 数咯， 顶晒， 系得十分之一啫，真系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咁上下，咁上下。 咁即系令到我哋啲搞呢个台都好心急啦，真系。即系讲知识性嘅嘢，真系讲即系点讲咧？比较严肃少少嘅嘢啦，就冇 view 嘅。 但系 view 数又唔代表一切喎。 讲啲唔健康嘅性知识咧，就有四十万 view。 系，你知唔知道？即系嗰个频道啦，下贱频道，又系即系佢又 backup 翻十字蛙嗰啲嘢，算啦，帮佢开埋名，有六十几万 view， 但系佢哋都话捞唔掂 ，view 数唔代表一切、啊。 佢哋而家仲有呢啲节目咩？ 哦，唔系，系以前佢好似喺迷米 backup 过去嘅，佢觉得系佢噶嘛，咁咪好似 backup 咗过去嘅。总之我系个即系个 watermark 咧，系写下贱频道嘅，可能佢攞翻啦，咁样即系 whatever 啦，咁佢六十几万 view， 但系都捞唔掂，写喊穷，唔知真穷定假穷啦，当然。 如果即系搞到个，即系其实我几佩服阿鳄鱼先生，即系认真啲讲啦，唔识佢，但系。即系睇佢做嘅嘢，即系雄心壮志，按咗间楼，卖咗间楼，走去做一个网台。嗰阵时，豪言话要三年之内超越呢个 TVB。 TVB 系啦， 五年就上市。 咁呢个雄心壮志，其实我系觉得 我哋冇嘅， 我系钦佩嘅， 我哋系冇。 我哋玩票性质咁，屌你喂，屌啦，点可以同佢相提并论呢？但系即系咁讲啦，佢 理性啲讨论啦， 理性啲讨论啦，即系你太 睇错咗样嘢，就系萧阳背后有萧定一嘛，有中国三支数码啦，叫做你有呢啲咁嘅公司咧，其实咧即系点解嗰啲？女士肯免費或者好少居馬費去做咧，因為你係有個 access to 好多工，即係好多工作機會。起碼你可以講話我係喺阿蕭若元先生嘅網台做過嘅。咁蕭若元先生就係阿蕭定一先生嘅父親啦。咁你起碼可以達到多。咁如果你達我係阿鱷魚個台做過嗰啲講性知識嘅嘢咁。边个系鳄鱼啊？请问， 鳄鱼咪即系喺澳洲 Crocodile 咯，叫 Salty 咯 ，Salty 咯，即系花名叫 Salty。咁而家即系佢哋低俗嗰个鳄鱼又系叫 Salty 咯，因为够咸啊嘛。咁 就咸湿咸猪手。呢、這个唔系我话 accuse 佢，系佢之前啲朋友，好似阿东啊嗰啲人，即系 accuse 佢嘅。咁我唔知道实情啦。咁即系鳄鱼先生，佢应该即系澄清一下嘅。其实即系咁俾人话自、即系自己性骚扰嗰啲。 诶、哎，佢有讲啊。佢话叫啲网友去大匪嗰档咧，就问清楚一下。之后佢话佢自己好似佢都有讲话，我同你大匪讲，睇下我系咪真系非礼人啊？去佢个档口啊？ 哦，咁其实唔单再叫埋大匪入股啦，横掂而家咁等钱使，大匪呢期红啊？ 点解？ 因为基建红啊嘛，基建红佢就红噶啦。哦系啊， 哦，即系证明我哋啲红色啦，将一个 factor 直接跳到去 conclusion 咧，就好容易嘅。其实我哋有讲下啲网友，即系好中意咁乜，你系乜乜乜，即系乜乜乜。我发现黄丝即系唔止深黄，有啲即系中黄啊，唔系浅黄啊，都系咁样好中意。揾一个 factor 即系直接跳到结论嘅，我睇到个社长咧系直接屌佢老母嘅， 冇其嗰个我屌佢老母嗰个第一个咧，我屌佢老母咧就系因为佢冇听节目嘅，好摆明系佢系自己幻想我哋讲乜嘢，因为佢见到条 即系睇个 title 咯， 睇到题目，因为幻想我哋讲咩，跟住咪求两期打一大段嘢咯，其实就冇听嘅。 之后 家灿阿家灿梗系好有耐性啦，家灿系比较有文化啊嘛。咁我觉得其实就浪费咗家产嘅时间，咁我就屌佢老母咯，索性係咁㗎啦，冇辦法啦。因为有啲人呢，你同佢讲道理呢，佢只係不断去扭曲你讲嘅一套，幻想另一套嘢寫返出嚟。咁同呢啲人讨论 就跳到佢自己想要嘅结论囉。 係呀，同呢啲人讲嘢係冇意思㗎，因为係嘥，其实係嘥我时间啦，我啲时间唔係用嚟咁做㗎，即係好老实讲。我屌老母就系用嚟悭时间嘅啫。其实有时咧，对一啲非常不合理嘅人咧，我嘅基本做法咧就系你都戆捻鸠嘅。第一，第二就系屌你老母。我咁样讲捻完之后咧，其实就悭好多时间嘅。 咁佢都有屌翻我哋，咁佢都悭咗好多时间，唔使喺度扮理性，因为我发现嗰啲人咧就好中意打一大段嘢，之后call有啲嘢。咁样咧就喺度即系摆好多 quotation 喺上边啦，即系唉你咁样嗱边个边个边个咁讲，之后咧就直接跳到佢想要嘅结论。 系啊，都系咁啦，即系喺恩生讲我哋嗰个问题啦。其实恩生系听晒嘅，讲真，即系咁恩生系讲啦，即系杨岳其实年青人咁，应该即系点讲咧？佢就话咧，有好多年青人就唔屌得。不过我就唔系从咁嘅角度去睇杨岳桥，即系讲真啦，即系而家泛民已经成盘散沙咁啦。你有一个杨岳桥呢啲比较温和可以四围舐嘅人咧，即系容易啲插科打诨。其实杨岳桥就系一个专业版嘅牙刷苏，即系佢插科打诨咁样，咁冇所谓嘅。其实我觉得就即系我都唔会好苛责啊牙刷苏嘅，因为佢个人个样已经系小丑咯，屌你老尾！是不是 哇！你咁讲，人身攻击喎、 啊。喂，见到佢就想笑噶咯，咁鬼咁鬼，即系咁鬼灰鞋嘅一张脸，你唔笑佢唔系几好意思啊！讲真，冇礼貌添啊，反而系。 喂，但系佢哋以前都话阿杨岳桥同阿苏豪有几分似嘅。 杨岳桥其实都系小丑嚟嘅，即系我好老实咁样讲，即系佢做嘅嘢系好小丑嘅。但系你喺而家咁嘅泛民呢个咁嘅状态，因为我哋讲策略噶嘛，咁啊泛民呢个咁嘅状态嘅时候，你系要一个啲咁嘅人噶啦，系嘛？同埋有一样嘢、就系我同一个建制派嘅前立法会员倾过，即系其实咧，原来咧喺2016年嘅时候咧，即系选举嘅时候咧，佢系要即系中大陆咧系要整死两个党啊，主力就系工党同埋公民党。咁咧，个原因咧就系呢两个党咧就唔肯同啲国安嘅人沟通。咁其他党咧，其实都系同啲大陆嗰方面系有接触嘅，即系包括咗乜柒力量，佢嗰个议员都有同国安人士接触嘅。如果 当成个民主阵营有咁多人都系有同国安接触嘅话，你再用一个好高嘅道德标准去当杨岳桥，咁其实就唔恰当嘅。即系我认为系咁啊，因为公民党系我嘅理解到而家都系唔肯同呢、这个国安接触嘅。不过当然会唔会喺杨岳桥之下有所改变，唔知道，真系唔清楚呢啲。咁因为嗰个议员都系前一任嘅议员啦，所以佢都唔会清楚，唔会非常清楚嘅。但系佢知道嘅行规咧，就系所有议员都会同国安接触嘅，除咗工党同埋公民党呢两个党系唔捻肯嘅之外， 嗯， 所以你用一个将个道德标准提到咁高去度人嘅时候咧，就唔公道咯，系一个双重标准咯。因为你唔系你如果用翻同一个标准度自己嘅话咧，自己都系好有问题。即系讲翻恩生啦，你听佢嘅节目，好似佢瞓喺阿习先生床下底咁嘅。咁佢有冇同嗰边嗰啲人接触？梗系有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如果佢系讲国情系讲得咁深入，同埋好似瞓咗喺阿习先生床下底咁，而佢嘅标准就系唔应该同呢个建制派接触，咁就系双重标准啦。我认为， 嗯，系啊，冇错。其实我今日都想讲呢句，即系佢成日话同咩咩咩咩咩人倾偈，其实都系 double standard。如果闹鸠杨岳桥嘅话，但系佢又可以咁讲，杨岳桥系有公权力嘅立法会议员，我恩生改唔系咯，佢可以咁讲嘅。 咁其实恩生冇嘢嘅，讲真，恩生都系好人嚟。我相信系有啲人喺度，即系当然啦，抽咗我哋嗰啲节目其中一两句咁样就播俾佢听或者点啦。我相信系咁嘅啫，我认为到而家都系认为恩生系非常好人嘅。即系我哋一开始都讲啦，因为佢系即系佢个修为好好嘅，佢见任何人都系好人嘅，佢只会从一个好嘅角度去谂人哋，而唔会从一个衰嘅角度去谂人。即系佢 fundamentally 系同我哋唔一样。 嗯，冇错， 因为我哋系衰啊嘛，所以我哋谂人都系衰噶。不过 但系我哋嚟讲，我哋比陶杰啊嗰啲本土派其实都系谂人哋好噶。即系唔好话谂人哋好咁高级啦，即系起码会讲一啲我show一啲 fact， 即系嗰啲事实出嚟先至再讲一件事，即系唔会嗱直接跳到结论咧，就系点咧？就好似中国人有小龙基，全部中国人有小龙 DNA， 中国人有小龙 DNA 呢啲就直接跳落结论啦。其实呢啲又系。 冇办法噶，佢哋中意咁样讲啊嘛，而家因为容易明噶嘛，即系好简单，即系譬如即系将所有件好，其实本来件事就好复杂嘅，因为一个社会咧就唔系咁简单，就唔系净系得好人同埋坏人嘅，有好多人喺灰色地带度游走嘅。咁但系如果你夹硬要将佢二分化嘅话，咁佢咪净系有好人同埋坏人咯，系咪先？ 即系同埋蓝同埋黄咯，或者。 咁即系我哋都唔系话唔同意我哋讲嘢嘅人咧，就系妄图生呢、這个我哋冇讲过，从来都冇讲过。呢啲系屈我哋，所以嗰条友系俾我屌佢老母系抵嘅，系 100% 抵屌。 冇错，我哋只系话中咗妄毒啫，吓冇话妄图生啊。 唔系，就算我哋话唔系因为唔同意我哋个原因，佢系中咗妄毒或者佢系妄图生，唔系因为佢唔同意我哋讲嘅嘢。而是他是将一个道德标准提升到一个特别高的 level 的嘛，即是譬如说你跌啲头皮的话就当你乱抛垃圾的嘛。 或者说你是蝗虫啦，跌啲头皮的话咪。 是可能是这样啦，即是总之就将那个道德标准提升到太好高啦，即是说即是怎样讲啊，即是坐在那里压得开一点又说是蝗虫啊那成啦那类啦。 又话人哋做假，我记得有俾我 delete 咗佢，即系话好似好耐之前有个网友就 post 一唔知系咪大陆人添啊，即系就系咁样，即系着条裙啊，睇到条底裤，即系话啲大陆人做惯鸡啊，抹惯鼻啊，咁样就 delete 咗。 都黐线嘅，你要试下去韩国啊，夜晚去嗰啲internet cafe 啊，坐喺下边踎喺度食烟嗰啲女仔啊，个个都露条底裤出嚟噶啦。 蝗虫咯，嗰啲唔系 韩国人嚟噶，顶你个肺！唔系个世界唔系咁样啊，唔 唔系二分化，即系唔系话咁样做嘅人就系蝗虫，你好难界定啊！你话咁样压露条底裤出嚟，喂，其实我宁愿睇底裤多过睇你嗰啲閪又閪面样啦。好老实讲啊， 咁啊系咯，咁啊系 咯，系咪啊？ 系 咁啊，咁啊，恩生嗰件事咧就即系唔影响我哋同佢嘅交流嘅，我相信恩生啊，即系佢系一个大方嘅人。嗯，即系讲到尾啊！即系虽然我哋节目有时系嘲笑佢，但系大家知道其实唔系完全系认真讲嘅。有时即系讲阿恩生嗰啲嘢，就算我哋讲阿老萧都系噶，唔系 100% 认真嘅。如果我哋 100% 认真嘅，我哋应该系由节目开波由头屌佢屌到落尾嘅。咁唔系啊嘛，因为唔系。好，这个世界好，我哋成日都讲啊，唔系净得好人同坏人，有好多人喺灰色地带啊嘛。咁而 你知唔知咧？啊，咁我又问你个问题啦。以前啊，前乜乜力量嘅主席女嗰、那个，佢就讲过话，你而家咁样啊，系咪即系教啲细路哥讲大话？因为佢就话，即系如果跟咗大陆嗰套咧，就阳奉阴违，即系咧教啲细路哥唔系做个正直嘅人。要讲大话，对人讲人话，对鬼嘅讲鬼话。我最记得佢以前咁讲，其实我当时系拜佢呢套啊。 哦， 我当但系而家谂系 佢就系教人教蠢人啊嘛，因为佢自己都唔系咁做。你睇下佢当嘢，佢嗰当嘢要上市盘数系咪 100% 真先？系嘛？你 仲系揾呢个所谓共匪嘅乜乜太喎？ 咁我唔敢讲啦，即系呢一方面。但系你话系咪 100% 即系完全系完全系真确先？冇有冇煲大条数啊？有冇搵啲 friend 叫啲 friend 去买嘢啊？帮你自己有冇啊？即系呢啲咧，江湖传闻又讲好多噶啦。不过我就费事讲，因为始终都系大家都系喺社会上面搵食，冇必要讲嘅咧就唔好讲。系嘛？但如果你系即系咁样误导人咧，其实就好大问题，因为你自己都唔系你讲嘅嘢同你相信嗰套嘢系两样嘢啊嘛，系咪啊？即系不过我哋讲真，我哋有时讲嘅嘢，我哋自己都做唔到，因为我哋其实有某程度上系比较戆鸠啲嘅人，现实啲嚟讲，即系。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无时无刻都係笑笑口，我哋会考虑下我哋会研究好似杨岳桥咁滑头嘅人呢，其实我哋会成功好多，但有即係我哋都 aspire 呢样嘢，但係呢其实我哋係做唔到嘅。讲返即係喺我哋呢个 team 里面呢，係可能有一两个人做到，但係大部分係做唔到 嘅。嗯， 唔啱就屌老母囉，好多时係咁。 可能现实中我哋会好啲嘅，就唔敢咁乱咁屌。 咁都可能系嘅，咁都可能系，都可能系。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一节再翻嚟讲一讲啊，新手 我哋伟大嘅 新手户嘅问题， 我哋嘅老细啊，唔系即系我哋嘅帮主啊，佢哋话我哋咩咩帮嘛，咁我哋帮主啦。 好，呢个可以讲耐啲，我休息一阵。